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半条命的 DOTA 帝国威尔福虚拟现实。威尔福公司呢，其实还是一家以创新著称的公司。早年在半条命里面的创新主要在于游戏情节，但后来呢，将 Steam 作为游戏分发平台打造，其开始时间比 iTunes 还要早。最近这段时间有两条消息值得你我注意，其中呢，最为轰动的是苹果公司总裁蒂姆·库克访问了威尔福。那没有人知道啊，两者达成了什么协议，但据我猜测，可能和硬件设备有关。而我们应该知道，威尔福关注硬件领域的事情由来已久啊。库克的访问或许呢会让人感觉好奇，但不见得令人惊讶。我们只需要拭目以待，相信啊很快可以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另外一则消息是 ，HTC 把自己手机制造业务员工的一半，大约2000人卖给了谷歌。这个举动啊，可以让谷歌获得手机制造能力，而 HTC 则可以集中精力去做虚拟现实硬件。HTC 的这个举动同样不是让人特别吃惊，它早年呢以手机制造起家，然而这些年来手机业务却一年不如一年，市场占有率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早已不在前三之列。相反呢，这些年里 HTC 在虚拟现实设备的世界里却是风生水起。一款叫做 Vive 的设备为 HTC 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和大量的金钱。这个名字叫做 Vive 的东西呢，正是威尔福和 HTC 合作的产物。 HTC 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自己的未来赌在了虚拟现实上，而威尔福公司在游戏上的成功为 HTC 的豪赌备好了很多必要条件，两者相结合，未来很可能会创造出一条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大道。威尔福进入虚拟现实的时间同样很早，2012年呢就已经开发出一款头戴式显示器。但问题是啊，威尔福毕竟不是硬件公司，其技术积累有限，那做出来的东西笨重，不适合玩家使用。不过作为开发虚拟现实游戏的实验设备是绰绰有余了。威尔福里面的一个团队呢就拿着这台原型机乐此不疲的开发游戏。与此同时， Oculus 的创始人帕尔默·洛奇发起众筹开发著名的 Oculus Rift，一款为电子游戏设计的头戴式显示器。威尔福自己的研发过程非常不顺利，但是 Oculus 的存在让他们看到了希望。于是2014年1月份双方宣布合作，共同推进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。当时呢，帕尔默对威尔福已经掌握的虚拟现实技术非常欣赏，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牛的虚拟现实技术之一。那此话是不是有夸张或者广告的成分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花开两朵各表一枝，此时决定跨界尝试做虚拟现实设备的手机制造商 HTC 在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之间游走了一段时间后，最终决定集中精力做虚拟现实。但是很遗憾，手机市场的老对手三星已经发布了基于三星手机的虚拟现实附件，这让 HTC 对于自己的未来到底应该怎么走很是困惑。左思右想之余，他们决定脱离手机，做一套完整而独立的虚拟现实设备，瞄准的正是 Oculus 的市场，决定趁早抢占高端市场，而不是像三星那样做手机的附件。也许啊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 HTC 的手机业务衰弱了。非常戏剧的是啊，一月份还在和 Oculus 相谈甚欢的威尔福，到了同年三月份就开始和 HTC 勾搭，而被 Facebook 买下的 Oculus 不再提威尔福有多牛了。那据大家猜测，是 Facebook 对 Oculus 的这次收购让威尔福和 Oculus 的合作出了问题。但无论如何，最牛的游戏公司威尔福的虚拟现实梦因此变得崎岖起来。俗话说，山不转水转，一家不行还有另外一家。 HTC 和威尔福合作的东西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 VR 头显 Vive。 那有些游戏开发厂商啊，拿到了早期的原型机，据说 Vive 的最初版本颇有威尔福自己2012年做的那个头显的模样。但是呢，做硬件的 HTC 加入以后， Vive 不断改进和迭代，渐渐变得小巧而实用起来，慢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。 Vive 最初研发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，这个项目后面涉及很多公司，其中有一些是开发应用和游戏的，还有一些是提供各种硬件的，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泄露太多信息。之所以如此保密，我想啊，一方面可能是敬畏于被 Facebook 收购以后 Oculus 背后强大的技术和资金支持，那很多呢参与这个项目的公司啊觉得得罪不起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些参与的公司，尤其是游戏公司啊，多半是脚踩两只船，准备自己的游戏同时登陆 Vive 和 Oculus 平台。那对外保密啊，也有助于他们和 Oculus 的合作或潜在合作不受影响。不管怎么说，种种原因都让这个项目非常低调，一点不符合 HTC 的传统。Vive 的亮相始于2015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，那这次发布会非常成功啊。两周以后 ,Vive 又在游戏开发者大会上进行了展示。无论是哪场发布会，这个突如其来的虚拟现实产品都惊艳全场。那很多人都没有想到，在 Oculus 之外，会有一个做手机的厂商和一个做游戏的厂商一起合作，利用这个虚拟现实的硬件设备杀入市场。威尔夫的游戏背书 HTC 硬件制造，让这款产品在2015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。在市面上 Oculus 的设备是标杆，而 Vive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媲美 Oculus 设备，加上 Vive 的定位就是高端设备，相对低廉的价格，而成本也是 HTC 等很多中国台湾企业比美国企业更擅长做的事情。所有情况加在一起的 Vive 注定是一款非常畅销的产品。到了2016年 ,Vive 正式发布了消费者版本，且消费版和展示版变化不大。这个版本呢，不仅价格低廉，和 Oculus 的设备售价比起来简直是良心价白菜价，而且有着良好的性能表现，因此深受用户欢迎。但是在那一年，有一些游戏是 Oculus 上独家的，这让买了 Vive 的人很不开心。我们知道玩游戏的人啊，很多也都是黑客高手，于是在宝宝不开心宝宝有情绪的情况下，某些黑客高手把 Oculus 的限制给黑了。事实证明，黑掉以后便宜了很多的 Vive 照样可以玩那些游戏， Oculus 毕竟还是太贵了。此事呢，后来也是闹得沸沸扬扬， Oculus 推出了反破解手段，但是又再次被破解掉，如此循环往复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从侧面证明了价廉物美的 Vive 确实是市场上非常好的 VR 设备。作为2016年以来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 VR 设备，Vive 的出现给威尔福和 HTC 都赢得了大量的赞誉， Vive 又再接再厉，迎来了新一代产品 Vive Pre， 新版本调整了很多硬件上的配置，也减重不少。时至今日呢， Vive 已经是新一代虚拟现实产品里的佼佼者，所以 HTC 有信心离开自己不赚钱的手机业务，全力以赴做虚拟现实市场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怎么看待威尔福跨界进入虚拟现实设备的研发，以及选择和 HTC 合作呢？你对 Vive 的市场和前途又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。